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16。稳婆是最好的稳婆，龙夜里远近闻名的接生婆，再难接的生，在他们的手里也不过是小事。为了稳妥，陶姑姑是寻了两位来的。为首的李婆子就道： 庆王妃不要那么紧张，女人嘛，生孩子都是头一遭，一回生二回熟，第一回生过了，日后就不那么怕了，顺溜得很。 刘婆子比李婆子年纪大些，骂道： 你这当着贵人的面说的是什么浑话？ 说着又看向沈庙，好奇道： 哎呦，不过亲王妃倒是很镇定，婆子接生过多少姑娘，倒是头一个见着这般冷静的。 沈庙被搀扶着躺在床上，她神情平淡，好似并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自始至终也没有露出过惶惑的神情，让人险些以为她都不是第一次生孩子了。可便是第二次生孩子，那些个妇人也没有这般轻松的呀。沈庙心里却清楚，她并没有自己看上去的这般冷静，对于孩子的记忆都要追溯到很久之前了。那时候傅修仪都不怎么管她，生孩子似乎生得也很是辛苦，她怀揣着不安生下了孩子。如今这孩子却是带着众人的期盼来到世界上的，不管是谢景行还是她自己，还是显德皇后和永乐帝，沈家众人晓得她怀了孩子，定然也会对这孩子十分宝贝的。越是珍惜的东西，就越是怕被打碎。关心则乱，她逼迫着自己深深吸气，深深呼气，抛弃脑海中杂乱无章的东西。 亲王妃先起来吃点东西。 李婆子从一边拿起红糖水鸡蛋端到沈庙面前。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，生孩子还要些时候，得一阵子嘞。 沈庙便接过来，其实是没有什么胃口的，不过还是勉强将一整碗吃完。 亲王妃一点娇气也没有。 刘婆子赞叹道。 以往那些小媳妇儿总有几分小性子。如是富贵人家的夫人，那就更挑剔了，让吃点东西也不肯，说是不舒服，到后来生孩子没力气，苦的还是自己。亲王妃呀，却是很懂事，这样子等会儿子生的时候定会很顺利的。 他见沈庙神情温和，也并不挑剔他们相间的身份，说起话来的时候便也亲昵着，不过分端着许多。沈庙晓得他们二人是在说话帮着自己分心，好让时间过得快些，毕竟这还没有开始生呢。外头陶姑姑一众人都等在外面，罗檀说道： 我这心跳得好厉害，也不知道小表妹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好奇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有答案了。 不管是小世子还是小郡主，总归亲王殿下回来都会高兴得很，疼得很。 陶姑姑笑道： 就是不晓得要等多久。 邓公公也显得有些紧张。 这总归是皇家第一个小辈儿了，皇后娘娘和皇上、太后娘娘在天有灵，也会觉得欣慰的。 这头如此，瑞庆王府的众人就更不必说了，连莫晴这样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都看起来憋得脸通红，从阳上蹿下跳个不停，直到 临走之前和铁衣打了个赌，我赌生的是个小郡主，可是压上了我的全部身家，要是亏了，这回媳妇本都不保。 惊蛰恰好听见，便是嗤之以鼻： 我看生的就是个小世子。 嘿，凭什么就是小世子啊？我看是小郡主。 小世子就是小世子。 惊蛰不甘示弱： 哎，都别吵了。 谷雨连忙打圆场： 闹不闹啊？唐叔呢？ 唐叔正在角落里一边念着阿弥陀佛一边小声道： 其 求萧家列祖列宗保佑亲王妃母子平安，母女平安，大家都平安呐。 从上午一直折腾到下午，到了傍晚的时候，沈庙终于要开始生了。稳婆让宫女们去准备清水、毛巾、干净的剪子，还有一众备用的东西。罗坦想进去瞧，被陶姑姑劝住了。陶姑姑和几个宫女进去，还有金哲和谷雨也进去，好看着没有人动手脚。沈庙在床上低低的呻吟，他尽量忍着，疼痛一阵大过一阵，到了后来几乎是剧烈的疼痛。这种疼痛比他重生以来任何一次身体上的疼痛还要痛楚，几乎是有人在拿着剪子在他的腹部搅弄。 亲王妃加把劲儿，用些力气。 李婆子说道。 能瞧见孩子的影子了。 外头的陪郎一行人亦是度日如年，不时的有宫女端着银盆进进出出，盆里的血色倒是触目惊心。罗坦着急地抓住身边的嬷嬷问道， 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？ 那嬷嬷安慰他， 没关系，女人生孩子都要流血的，不怕。 陪郎的心中却是晃得很远了。上一世的时候，傅修仪对傅明和婉瑜的出生压根儿就没有放在心上。那时候他恰好走过，傅修仪就让他代替他去看一眼。沈庙前生生孩子的时候，从某种方面来说是陪郎陪着他一同度过的，没想到今生谢景行不在身边，亦是他陪着度过。这也很好，至少在沈庙这般的时刻身边不是一个人，至少他也曾在这种时候陪伴过他。每一刻都分外漫长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屋中有婆子的惊呼声， 出来了，是小世子。还有一个，是双生子，双生子，秦王妃好福气啊。 紧接着没过一会儿，就听见里面传来哇的一声，婴儿的啼哭声十分嘹亮，众人皆是喜出望外，罗坦几乎都要高兴地晕了过去。可是还没等他们一口气缓下来，便又听得李婆子的惊呼声， 秦王妃您挺住，别睡别睡啊。 裴朗的心一紧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就又听到陶姑姑的悲怆声音响起， 秦王妃坚持啊。 罗坦性子急，再也顾不得害怕，便进了屋里。裴朗犹豫了一下，听得陶姑姑说道， 裴先生，裴先生进来。 裴郎冲进屋里去，沈庙盖着被子，他的脸色苍白无比。他对身边的刘婆子和李婆子说道， 没关系，孩子跑下了，别好了。 亲王妃。 刘婆子和李婆子还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话来。罗坦急得快要哭出来，刘婆子说不下去了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表妹怎么了？好端端的说这种话。 亲王妃身子早前就羸弱，这一胎又是双生子，生产之前分心劳累，胎坐得不稳，这会儿身子已经疲惫至极，流了太多的血。 我这生产甚是艰难，我觉得我怕是不行了。表姐，见着我爹娘和大哥，替我说一声，我不孝，不能侍奉他们晚年。 罗坦拼命摇头说道， 小表妹，这种话不能由我来说的，你别说胡话了，你会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去见姑父姑母，你说这样的话才是不孝，别说了别说了。 话到最后已然带了哭腔，几乎不能自持。沈庙无奈一笑，又看向一边的裴郎，裴郎神情恍惚，嘴唇微微颤抖， 哪还有平日平静泰然的模样。 不，你可以坚持的，我欠你的还没有还清，你要长命百岁，健康无忧。 裴郎仿佛在逼着自己相信什么一般。裴先生早就不欠我什么了，若真的想偿还，便答应我，护着我的孩子，希望他能康健长大。沈妙费力地喘了口气，仿佛已经用光了全部力气，他继续道，看见谢景星，对他说，对不起，我等不了了，谢谢他一直以来愿意护着我，包容我，能与他夫妻一场，我很高兴。 亲王妃， 陶姑姑叫道，让我看看我的孩子。沈妙说道，两个婆子将孩子草草地擦拭干净，用襁褓裹了，送到沈妙身边。陶姑姑喊累道， 是两个小世子，康健得很。 沈妙的目光落在两个孩子身上，她艰难地伸出手指，描摹两个孩子的眉眼，轻声道，这两个孩子长大了，眉眼一定好看得很，无论是想爹还是想娘。我和谢景行吃了很多的苦，老天若是个好人，一定舍不得让他们再吃苦。陶姑姑已经开始拭泪了，罗檀别过头去，用手背拭着泪。我好想看着你们长大。沈妙的目光停留在两个孩子身上，带着深深的、深深的眷恋，仿佛在隔着两个小婴儿的容颜，看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人。好想想你。沈妙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